的右边。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个真理，就是神是借着耶稣来预晓我们的，来晓谕我们，来把自己显现给我们看见。难怪神喜欢这个新约，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约我们不会看走眼，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神立体化了，给我们看见，他是耶稣在我们当中活出了神的形象、神的品格，使我们来借着耶稣来认识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记得以前我刚信主之后啊，我确实不知道说旧约跟新约是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里？我从前是个佛教徒啊，从小是念经。念经念经念经拜佛，熟背那些佛经啊，什么大悲咒啊、金刚咒那些啊，念念念念念念，每天念好几个小时的，我是这样的背景啊。所以认识了神之后呢，我把圣经拿起来呢，也是当作是一种经，这个是当作一种是宗教的规条的手册，打开来是要找什么来守。啊，什么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怎么从善，怎么避恶，来守一些规条，来觉得自己更像神了，更蒙神的接纳。你知道吗？圣经不是这种手册的，不是这种宗教规条的手册了。圣经是要晓谕我们耶稣，神要接着他的话语来显现他自己。给我们来认识，接着耶稣，耶稣就是那道，太初有道，记得吗？后来道成肉身，神活化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圣经是给我们看见耶稣，你说是吗？那旧约呢？旧约也是给我们看见耶稣，所以我们是要以这个眼光来看旧约的。不只是在新约里面看见耶稣是怎么样的，即使旧约也是预表耶稣。旧约所以耶稣他本身也告诉我们说，这把万能钥匙啊，能够打开一切的荆棘是耶稣。连旧约也是预表耶稣的。所以我们是接着耶稣认识神的。我们来看这经文啊，这个是路加福音的24章27节，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后来呢，一些门徒啊都沮丧了啦，都失望了，都开始离开耶路撒冷了。其中有两个人，他们也是走在路上，正往那个以马忤斯去了，离开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复活的耶稣显现在他们面前，可是他们没认出他。那耶稣呢，就跟他们说了这一句话，关于怎么样来认识神的话语。我们要记得那个时候新约还没，这些书信还没写出来啊，所以这些经文，耶稣所读的经文都是旧约而已啊。那我们是怎么来认识旧约的呢？耶稣他本身教导我们怎么读旧约的。耶稣跟这位两位弟兄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那什么呢？什么是摩西？摩西是指什么？你知道吗？旧约的前五本书叫摩西，都是摩西写的。超过那五本书呢，其余的就是众先知。所以耶稣打开摩西、众先知这一切的书信，怎么教导他们呢？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预表耶稣的真理，把它讲解给他们明白。所以连我们读旧约都是读耶稣的，你知道吗？都是从旧约里面看见耶稣。其实旧约里面一切都是预表耶稣的。如果你不认识这一点的话，那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会看走眼，你也会把它看作是一种诫命的书籍，来看要守什么一些规条。其实是我们要来看见耶稣，看见耶稣。你知道吗？在约瑟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约瑟他的生命其实预表耶稣，你知道吗？他被自己的人弃绝了，可是他被高举了，他的身上他的生平其实活出耶稣。 预表了耶稣。约书亚在旧约里面也是预表了耶稣，你知道吗？是约书亚把神的子民带进迦南里面，离开摩西进入迦南，离开旷野进入到他们应许之地。其实如果我们去查经，去读约书亚的生平，其实他的生平也是预表了耶稣很多很多的耶稣的救赎工作，是耶稣把我们带进神的福分里面，神的基业里面。所以旧约就好像何西亚和叫什么呢，那个娼妓呀，那个何西亚，知道何西亚吗？啊，那个叫娼妓吗？在旧约里面神叫他娶那个淫妇啊，其实他预表了，你知道吗？也是预表了神跟我们的关系，你知道吗？是神解救了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所以其实旧约里面都是预表着耶稣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是接着这样的认识来读旧约的。这从前我不知道，今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神家里面，就是很多基督徒也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圣经啊是一本好像小说这样，我们从第一本书第一页开始读，不用的，不是这样读的。甚至今天我都是教导新信的信徒们，不要从旧约开始读，从新约开始读。你从约翰福音开始读，一般我会鼓励那些刚出信的基督徒，你从约翰书信先来看，这读这福音，为什么？先来认识耶稣。认识了耶稣之后，你回去旧约里面，你能够看到耶稣，每一本书可以看到耶稣，不是从旧约开始的。其实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旧约是指向耶稣的，就好像以色列民他们的摩西的帐篷，摩西的帐篷里面的那些器皿呢，都是指向耶稣，每一件都是指向耶稣的救赎的工作的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都是预表耶稣的救赎工作，你知道吗？很奇妙了，很奇妙。甚至他们的在他们的圣殿里的那些什么举祭啊、翻祭啊，举祭翻祭，给你看到什么？你看。这个是举祭，好像是叫举祭吧 ，heave offering， 翻这个摇祭，还有摇祭，肯定看到十架，他们所宰杀的这无瑕疵的羔羊也指向耶稣，无瑕疵的羔羊，神为我们被钉十架，所以一切指向耶稣。所以我们是怎么这样来认识旧约的？从旧约里面看见，其实旧约也指向耶稣。所以其实我们刚出信的时候最好是从新约先来认识耶稣，才去读旧约，那可以才可以从旧约里面看见耶稣。我记得有一年我在中国的时候啊，那个我好像是八几年呢、啊，那个时候去南方做一些事工，参与一些事工，然后我去坐火车，那个时候第一次坐中国的火车，我不知道是那么具有挑战性的、啊，我不知道我坐的火车是最便宜的那个硬座了哈，从深圳坐到福州，哎呀坐到我的屁股都坐扁了吧，是硬座的，那90度硬座，哇，跟那些农民挤在一起，有鸭啦鸡啦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好苦啊！可是36个小时，我很多人带来信主了。为什么？他们一坐在我前面就跑不掉了，至少5个小时、6个小时，甚至有些8个小时、10个小时，他们在别的站下嘛。所以我可以一直分享，一直分享，一直分享马拉松哎。很多人来信主啊，信了之后，我们就给他圣经啊，我带了很多圣经在我身上啊，就给他。我记得有一个老年人。他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种地的哈，可是他有受过教育的，能够读啊，所以我给他的时候，他说我先问他你会不会读啊，我有文化的，所以我就给他一本圣经，给他一本圣经，他就开始读，他就开始啊，他读读我自己困了，我没答案了，36个小时我就睡着了，你知道吗？睡着不知道几个小时我睡着了，不知道2个多小时还是3个小时。我起来的时候，他还在读，他在读。我说：“哎呀， 你已经开始读好，读了读了。我说你读了哪几本书？他说我从第一本书啊。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读完创世纪、出埃及、还有利未，刚刚要进入那个民数 Numbers 啊，民数的时候，我说不读了，别读了，别读，我怕他读到的民数的时候已经软弱了，已经头昏脑胀了。那个时候我说不是这样读的，你先去读是新约吧，啊？可以这样跳的吗？我说可以，来，我给你看什么是新约。从马太吧，马太福音读起，因为我要他先来认识耶稣。你从新约里面看见耶稣，那旧约真正的启示才看得见，预表了耶稣。阿们。今天的道就是关于这一点，我们是在耶稣身上看见神的，我们是接着耶稣来认识神的品格，怎么样跟他相交，怎么样来认识神。所以旧约其实一切都是指向耶稣的，我们要记得这一点。甚至旧约里面的律法时代里的律法也指向耶稣。圣经告诉我们，律法就是要使人能够看见自己的无能，使人用信心来得着神的祝福、神的救赎，不是用自己的行为，你知道吗？好，我要解释这一点给大家明白啊。那我们从今天起能够有更加的这个认识来阅读旧约啊。我需要几个人呢？几个人啊？弟兄很少哦。哎，姐妹们，你们要做工嘞，要带多几个弟兄来信主嘞。啊，好了，那随便了，我是黑亚后来素梅，素梅是啊亚当。叫醒来，来帮助我，来帮你，来帮我，来，你来站在这里，你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2000年哦，圣经说亚当到亚伯拉罕是2000年差不多了哈，亚伯拉罕接下来亚伯拉罕接下来是下一个这个啊，你来，哇啊，丽荣来，这个是耶稣啊，蛮神圣啊。这个是耶稣啊啊，多一位啊啊啊 ，You help me 啦 ，You help me to stand here， come cannot 啊 ，You help me just stand here a while only， come help me，You represent us， 他是我们，我要大家看到这个神的救赎计划啊，2000年都是2000年了，从亚当到亚伯拉罕2000年，跟着我说2000年，亚伯拉罕到距离一样吗？哎，你站过去一点啊！哎，你站好啊！亚伯拉罕到耶稣，哎，没派嘞，升级了嘞。耶稣2000年，差不多2000年了哈，差不多。耶稣至到今天我们，差不多几年了？今年已经公元，也是差不多2000年了哈，2000年。所以这个救赎计划，我要大家看见哦，你知道吗？在旧约里面，甚至在旧约里面，神是以恩典对待人的，你知道吗？神以他的恩慈和怜悯对待人的。所以亚当的儿子该隐是不是个杀人犯哦，圣经说他杀了他自己的弟弟啊，亚伯，是吗？亚伯他杀了亚伯，神有没有杀死该隐？哎呀，为什么没有？他是个杀人犯呢。不但神没有杀死他，他还有可以跟神交通哦，跟神说话。我不要出去，我出去别人会伤害我。神给他一个印记，使别人不能够伤害他，对不对？对不对？为什么神这样对待？我大家看到这一点，神从起初已经是以恩典怜悯来对待人。不是以律法来对待人，所以亚当夏娃被创造的时候，神没有给他们一系列的规条来守，就好像今天的宗教很多很多规条，没有。神原先的计划不是用规条来控制人的，神只是要人跟他有这个亲密的关系，你自然而然活出他的美好，所以没有给亚当夏娃一大堆的规条，没有，很自由的。所以那个时候，即使他的儿子该隐杀死了自己的弟兄，神没有杀害他，神饶恕了他，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个经节，看见就是说什么，就是罪，这个律法还没来之前，神没有向人算他的罪，因为律法还没来。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时代，亚伯拉罕有没有犯罪？有啊。 How to say 啊，亚伯拉罕娶的他的妻子是他的同half sister， 同父异母，根据摩西的律法啊，不可以的嘞，也是死刑的嘞。甚至亚伯拉罕的儿子雅各也是同父异母的他的妻子，你知道吗？哎，为什么神没有定罪于他们？其实神从起初已经是以怜悯恩典来对待人的，知道人犯了罪之后，人带着罪性自己挣扎不出来的，而且神饶恕了人。是后来当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挪出来的时候，他们进入到旷野里面，神原先的计划是他们要他们进入迦南地，对不对？应许之地。他们信不信？不信，而且不愿意进去。哇，你给我去上戏呀！啊，送死啊！我不去。所以基本上他们的态度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不去，他们也不要跟神有什么什么关系，他们甚至不要亲近神。他们说，他们一直跟摩西说：“摩西，你代表我们吧，你代表我们去神啊，问他要什么。”他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必遵行。你会在出埃及这本书里面，你会看见他们一直说这句话，问他要什么，我们必遵行，告诉我们他的规条，我们必遵行，一直以这个自己的劳力赚取的这种心态来对待神。他们不要跟神有这个关系，他们要赚取，告诉我们什么条件是什么，我们必遵行。为什么？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们是奴隶，奴隶得到什么好处都是用劳力赚回来的，所以现在他们看不见神对他们的爱。神是他们的爸爸，不是他们的这个管工嘛，是他们的爸爸。可是他们拒绝了这个关系，他们讨律法。其实所以在出埃及20章的时候，神给予了他们律法。好，你要遵行吗？我给你遵行。10诫给他们西跳跳，在10诫没来之前，没有一个神没有杀害他们，没有伤害到他们，甚至他们犯罪发怨言等等等等，没有一次你看到神责备他们或杀害他们，没有一次。你去看啊，是律法来的时候，当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必遵行。后来律法一到，哎呦，糟糕！那个时候没当他们犯罪死，犯罪死，而且死是上万的人，这是第一个死啊！第一个就是立了这个律法之约的第一个人死是在民数记，你会读到这个人，你知道他是为什么死吗？他出去捡柴嘞。Q 茶嘞，要起火做饭呢，就这样而已嘞。因为那个是安息日，安息日是不能够工作的。他去捡木材，走回来，哎，邻居看见了，哦，你知道吗？神说把他打死，用石头活活的把他打死。哎呦，这么残忍啊！我要大家看到这一点哦，这个是律法带来的后果啊！如果我们不认识律法为什么来的，旧约是怎么样的，我们会看走眼的。你会以为神是那么苛刻的神啊！哎呦 ，Q 茶几也好好用，就他怕死，我怕死啊！剪裁就已经被打死了了，为什么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有这律法制约的话，我们会以为神是很苛刻的神。今天呢，那些不认识旧约新约的基督徒，如果拿来这样的读找诫命来守，你看到的那位神是一个苛刻的神，好像是一个很苛刻的神，挺残忍的。可是其实这个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其实神给予他这律法之约，给予他们这律法也是他的爱，你知道吗？就是要逼他们回去应许之约， 这个今天我不会很仔细的讲，因为我已经有讲过关于这个血约啊，你可以下载我们的这个信息关于血约，我很仔细的教导关于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约，摩西的这个律法之约，为什么后来后先起来的后立起来的这个律法之约，神说没有这个430年后立出来的这立起来的这个律法之约没有废掉，应许之约没有废掉，甚至是逼以色列民回去用信心来得着神一切福分，不是用行为，明白吗？我是简介的讲啊，这一点简介的讲。所以其实这个律法之约是要逼，是人看见说你无法守律法的，怎么遵行？你一条都遵行不了。十诫的第一条不能够有别的神，至今几千年了，以色列还守不出来嘞。你去以色列今天，你会看到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的？第一条就已经没守出来，不要说10条，更不要谈上那什么613条，什么接下来后来才添上去的，守不出来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给予人律法，给他们律法，不是给我们，其实啊，是给以色列人，就是给他们看见是他们的骄傲，他们其实活不出神的形象、神的品格，他们却以为，我能叫告诉我，我不以遵行，遵行不出来。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给予人律法，就是看见自己被圈在罪里面。哇，伟大呢！我不在掉，我没能拯救自己啊！那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成为了师父，管教我们回去应许之约。应许之约是什么？白白的得，用信心来得着神的救赎、福分、一切供应。阿门。今天你信耶稣吗？那你在应许之约里面，你看这个律法之约也已经有起效在你身上，给你看见靠自己的劳力赚取不到神的，更赚取不到这个救赎，是这份永生。永生是白白赐给人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白白赐给人，是耶稣来活出这完美的生命，替代了你我活出这完美的生命，也替代你我付出这个罪的代价，乃是死。然后今天我们是以信， 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接受你为我的救主。神说当我们这样的相信来接受他的救赎，神白白的把永生赐给我们，白白的把借着永生也白白的把一切生命的福分一切白白的赐给我们，这叫福音。阿们阿们。所以我们回来这个历史啊，所以从亚当到亚伯拉罕2000年，亚伯拉罕到摩西的时候，圣经说烧了430年了，我们大约的算是500年了哈，算是500年，差不多500年的时间。然后从我如果这是500年的话，那从摩西到耶稣几年？哎呀，数学很好嘞，1500年。1500年就是人活在这个律法之约的时代里面。那耶稣来了之后，我们进入什么时代？恩典时代。至今到今天，我们还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神没有向我们讨我们的罪，只要我们愿意白白接受耶稣为我们活出的生命，也为我们死的那救赎工作，我们白白得着耶稣一切的成就和功劳。这个叫做，这是神的恩典哦，不是，是所以我现在再考考你的数学，那一共神是用恩典来对待人几年？这里是2500，这里是2000，一共几年？4500年。可是律法之约呢？这个几年？1500年。还有哦，还没有算以后的呢？以后耶稣来了了。我们回天家了，天国开始了，永恒的，是不是恩典？也是恩典哦。大家看到了没有？如果我们今天读旧约，是以这1500年来断定神的品格，我们看走眼了。所以神亲自也说过，他不喜欢这旧约，因为旧约不能够完全的明显的给人看见神的神性，他的心，他的爱，他的品格。 这是管教的时刻，这个是律法成为我们的师父，管教我们的师父，使人知道自己不能拯救自己，需要白白来得着神的救赎，用信心不是用行为。阿们，阿们。所以今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问题在哪里呢？因为在旧约里面呢，从创世纪到出埃及的20章，已经跨越了整个这个2500年了。从创世纪的出埃及的20章，接下来的其余的旧约都是在这个里了。虽然在圣经里面占大部分，可是它其实那个时代是小部分，论历史。所以今天问题出现在这里，很多基督徒，不要说基督徒，甚至是神学家，甚至是牧者、传道人，如果我们是按着这个时代来看神、来认识他、来讲他，我们会讲错的。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一般读旧约的时候看到，神很苛刻的，也很苛刻的。哇，一犯罪死，就是要把他们叫他们觉悟起来、醒悟起来，知道自己需要白白的来得救，不是用自己的赚取的这种心态，这个是骄傲的，你知道吗？魔鬼的第一句谎言在伊甸园里面向人说的杀的是这一句谎言，就是你能够做一些更使自己更像神的事情，就是说你吃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能够更像神，你不需要神，你的行为能够使你自己更像神，所以这就是宗教了。所以至今这个还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在人的心里面，我们都是骄傲的，都是相信自己能够使自己更圣洁，自己能够使自己更像神，甚至我们所种种的宗教，佛教也好了，什么道教什么，都是讲行为的，自己用自己的行为积阴德，我叫我的来生更加好，用我的行为赚取更好的来生，对不对？都是人用自己的劳力的，这是神在神眼里是罪来的，因为人拯救不了自己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以正确的眼光来看旧约，知道旧约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旧约是要指向耶稣的，他们所献的一切的献祭都是指向耶稣，我们要以这个亮光来读旧约。阿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耶稣身上认识神的，神的品格是借着耶稣显现给我们认识的。所以我希望今天大家听了这一堂道之后，心里面有这个感觉，这个启示，哎呀，我要重新来认识神，而且是从耶稣身上来认识神。在耶稣身上我们才不会看走眼，在耶稣身上我们才看到神的品格是怎么样的。阿们，阿们，谢谢你们，我们谢谢他们啊，会不会算小会不会算阿们。所以我们现在看见的，哇，原来这个律法是这样的。我们来看这个经节，下一个经节，希伯来书的8章，看神是怎么样对比啊，旧约和新约的对比是怎么样的对比的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8章第6节，我们先上，我们看这个，你看，好，可以，这个罗马书5章，你看罗马书5章13节，所以我要大家看这个境界，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已经在世上了，在那个摩西的时代还没开始的时候，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在原文里面说，神没有向人算他的罪，因为律法还没来，人还以为自己，我违派，不错的，我的表现不错，其实是充满罪孽的，可是人不知道，是罪来的时候才使人觉悟起来，哎呀。因为什么？律法给我们看到了神的品格是怎么样的，是多么的圣洁的。哎呀，给人看见我做不到。哎呀，原来我是邪恶的。哎呦，我需要救赎。律法的功用就是在这里，使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得救。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看见接下来啊，希伯来书，我们来读这经节，在八章啊，八章的六节七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大家说更美的啊，正如他所做更美之约，说更美之约，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不只是更美哦，是更美之约，也更好的中保，更美的应许，凭着更美的应许之力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啦。所以神觉得有瑕疵，有不完全的地方，他喜欢这新约。为什么？因为新约我们看见了神的品格，因为新约我们看见了耶稣立体化了神的品格，让我们看见啊、哦，神是这样好的啊、哦，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见神是怎么对待罪人，神是怎么样帮助那些医治那些病人，神对人的心是怎么样的，看得一清二楚，在耶稣身上。所以神他本身说这是更好之约，更美之约。那我们今天就也是说，我们必须从耶稣身上来认识神吗？因为耶稣完全的活出神的意思，神的旨意。你看接下来加拉太书，以致时候满足啊，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哦，这就是新约了了。刚才丽蓉姐妹站在这里，耶稣来的时候就是要生在律法以下，把律法以下被圈在罪里面的囚犯全直接救出来。怎么样解救呢？耶稣本身来活出最完美的生命，他的生命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所以今天我们的日历还是按照他来计算的，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活出完美的生命。为什么呢？替代了你我，活出人我们自己活不出来的完美，神的标准，神的圣洁公义的标准，耶稣替代了你我活出这完美的生命。所以他这义人替代我们这些不义的被钉十字架，唯有义人有这个权利承担我们的罪，替代我们偿还。因为罪没有流血不得赦免，意思是说罪人全都得死。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福音就是福在这里，神替代了你我活出他自己的标准，然后要把白白的把他的生平的成就赐给你。什么时候赐给你？当你相信说耶稣拯救了我，他替代了我活出神的标准，我接受，他替代了我也承担了我一切的罪在十字架上，我接受，我相信，我接受他的救赎。我们是接着心里面的信，口里面的承认，来得着神的救赎。阿们，阿们。在我们当中谁有这样做过？有接受过耶稣？哈利路亚，至少有10%。哈利路亚，谁接受过耶稣为你的救主？在我们当中啊，拍谁哈？蒙福的人哪里可以这样拍谁啊？我们是不是蒙福？阿们，白白的承受神的一切基业，救赎永生，用信心。哎呦，哪里有比这个更好的了？一切的宗教都是人拼命的，哇，咬紧牙根的去赚取一些什么好处，而且赚取不来的。可是神说，我不是以这样对待人的，从太初我已经是以自己的恩典来对待人，我以怜悯来对待人，而且这救赎你自己赚取不到的，我替代了你赚取，而且要白白的以恩赐的方式给你，好不？哎呦，好不好？那天上牧师跟我说，中国的一些弟兄姐妹说，听我的道时候，有时候有方言听不出来。其实我每当说方言，我都会用华语再说一遍的，每一次都有的啊，所以不要怕你我漏掉什么东西啊。 什么好东西。对啊，所以我们看见了，哦，原来耶稣来替代我们，圆满了神的律法，满足了神的标准，然后白白的把这份义赐给我们。哎呦，福气啊，福气啊，阿门，多么好啊，多么好。然后呢，就上来揣摩会，不是摩会听话。所以神就这么说，神这样说耶稣，神从天上，那个时候耶稣施洗的时候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孩子，我所喜悦的。为什么他喜悦呢？因为耶稣不但完全的活出神的旨意，他也完美的表现出、呈现出、显现出神的品格，所以他受神的喜悦。更美之约，更美之约，按着凭着更好的应许，使世人能够看到神的美好、神的恩慈。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很快的从耶稣身上的生平的一些实际 的事情看见，诶，神是这么好的。我们来看一些经节啊，这是这样短的时间可以看一点点了哈。不过从这一点点我们看到神的品格是怎么样，记得哦，他是神走在世上的时候哦，道成肉身。这里在使徒行传的10章38节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拿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行善事什么？做好事情，帮助人的事情，造福人类的事情，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神是那个要造福你的神，你知道吗？当你说我愿意接受神，一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他要行善，他要做帮助你的事情，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这是他的心意。耶稣把他活出来了，而且神要把你从魔鬼一切的压制里面给挪出来，给解救出来，拯救出来，这是神的心意。阿们，阿们。再看另外一个经节，记得哦，耶稣就是神哦，给我们看见他的心是怎么样的。约翰福音的8章10节11节，这个时候呢是指哪件事情？有一个妇人啊被抓到通奸啊，被抓到，然后他们把他拽到耶稣跟前，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把那个男的也拉来了，这个我们不知道。不过把女人抓，因为他们其实 是要绊倒耶稣，要抓到他一些把柄。你说你是神的先知，好啊，怎么爱爱爱的，我们把这个犯罪的人拉到你们前面，看你怎么说啊？他淫乱抓到了，耶稣要不要把石头，用石头把他打死？因为摩西，根据摩西的律法，罪人抓到这样被打死，哎，应该怎么样？如果耶稣说打，那他说你说爱爱爱，你不也是要打死人？如果说不打啊，你犯了罪，还说自己是先知，他们其实要抓他的把柄。可是怎么样？后来抓到耶稣是怎么样回应他们的？耶稣说啊，没有哪一个人没有罪的，你抛低的时候你打，没有罪的人有这个资格，一个一个把你赶走回家去，把你赶走回家去，别怕，没有漏掉任何东西啊，回家磨冰呢，没有面子，知道自己是罪人。你看耶稣多么有智慧。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神的心哦，因为这个是神呢，神怎么对待一个被抓到在犯罪的人？神愿意施怜悯。我们在耶稣身上看到了神，多么美好的神啊，我们的阿爸天父。如果想神是向我们算我们的罪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早就回天家了，不是回天家，是下地狱的，下监的。神是多么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不是他妥协了自己的圣洁，是他给予罪人他的怜悯。多么美好的神，耶稣把他这颗心活化了出来给我们看见。神爱世人啊，阿们。 阿们。再看另外一件事情啊，这个是一个瘫痪的人啊，38年呢，等待神迹发生在他身上，后来耶稣医治了他。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医治了他。神要医治你哦，今天不管你有什么病痛、什么问题，神要医治你，耶稣要医治你。阿们，阿们。耶稣医治了他之后呢，耶稣单独的来跟他见面，给他一些指示啊。耶稣说，这里说后来，这个是约翰福音5章14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瘫痪的问题啊，他的根是什么？是什么因素？他有罪，是罪带出来的。好，我这次我要先声明哦，不是一切的病是罪带出来的哈，不是啊，有些是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啦、什么啦搞出来的哈，那个其实那个也是算是罪啊。不过有些是我们基因的问题啦，我们的环境的毁坏了什么了哈。不过有一些确实是罪是起因，这个人身上他瘫痪38年是罪的起因来的，罪是大起因。所以耶稣说，对于这个人的特别的只是说，你好了，现在不要再犯罪了。为什么？恐怕遭遇的更加厉害，因为现在你得医治了，你还去犯的话，魔鬼又再找到这个空间进入，找到这个你的把柄，又再把更糟的带到你身上来。在这里我要大家看到这一点，神是不是爱他？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我要大家看到这个启示，神的心意对待罪是怎么样的。其实啊，罪啊是伤害人的。神的心意给我们看见了，就是叫我们不要犯罪啊。不是因为我们不要犯罪的时候守一些规条的时候，哇，他觉得哼，你总算还有尊敬我。不是的，当我们犯罪，我们是在伤害自己。而且他的心意是我们不要再犯罪，为什么？不要再伤害自己，还是他的爱哦，明白吗？好，我用这个例子来解释，就好像我的孩子，我们在家里也有一些规条，家规啊，家有家规啊，国有国法是吧？家有家规，我们有家规，有一些家规，有一些，其中一个是不可以在那个电插头那边玩，啊，不可以用手指头插进去啊，拿什么 screwdriver 啊什么啦，啊，插在那个东西里面，会被电死的哈。我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家规。如果啦，好比说他不听我的话，他把他小指头插进去，哎呀，臭搭啊，受伤了，哭啊！我们跑进来，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悔改还是什么？撒秧他，你知道吗？对吧？很自然的。哎呀，还有哪里疼？伤害到哪里？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帮助他，对不对？先看他的。跟他包上他的纱布了，什么时候我们才来骂他，对不对？啊，谁叫你去做啊？我不是叫你不要在那边玩，不要这样做，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心意？而且我对他的心意现在不是要叫他来做什么悔改的大戏啊。哇，真可怜，哇，我后悔了，我悔改了，什么？我这个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他现在从我的观点来看到这个问题，罪伤害了你，我不愿意你再犯罪。可是罪改变不了我对你的爱，对不对？在这个经文我们看见神的心哦，虽然罪真的是背叛了他，可是伤害他是他伤害到这一点，是怎么能伤害到神的心？就是看到我们伤害自己，罪是伤害人。所以今天我们活在我们妥协的时候，我们自称说啊，反正是恩典，然后活在罪里面，你是在伤害你自己，你伤害你自己，你伤了神的心。因为神的，也就是说今天啊，什么是罪？罪不是一系列神给予人的规条，你守他，他就觉得哎呀，你还算是尊敬我，不是的。罪是一系列伤害人的行为，神说不要去做它。阿们。从耶稣身上我们认识到神，所以今天只是可以看到几幕而已，他生平的几幕给我们希望，说今天的道使你哎呀渴慕起来，渴慕什么？渴慕更认识神，而且找到这个方向，说我是怎么来认识他的？我该观察耶稣， 难怪神给予我们新约第一开始就给我们四本不一样的福音来看一样的这个人，这位神，马太、路加、约翰、马可，对不对？给我们看见，从为什么神要我们先来观察他，来认识他，从每一个方向来认识他，然后进入到这个关系里面。基督教是关系，跟神的关系，不是宗教那个，其实是神要人来认识他。而且我们是怎么来认识他的呢？叫做耶稣基督。我们从他身上看到，哎呦，神的荣耀，神的善，神的美，神的好，神的爱。哈利路亚，同意吗？同意说阿们。下一个经节啊，这个是路加福音的4章18节，怎么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这个是耶稣的话语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个是耶稣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一切事情，神在我们当中要做的事情，也做了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为什么要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我记得起初去中国讲道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说，你看福音是给穷人，只有穷人才能够得救，那些那么富裕的人，哎呀，有烂人，他们下地狱。我说，哎，老兄，你先来读一下啊。这里说耶稣的工作，他被差遣来的工作是什么？他被掳的能够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那你说贫穷的人得什么？得富足吗？哎呀，对哦。所以你看，你如果认识神的品格的话，你不会看走眼的，你看到的神是美好的神。你知道吗？神今天要帮助你，给你很实际的帮助。耶稣来就是活出神的心，而且在这里说他要叫一切被掳的得释放。今天你在你生命里面有哪一种捆绑吗？资源上的欠缺也是一种捆绑，你知道吗？神要你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神要在你身上做好事，这一清二楚的借着耶稣给我们看见了他的心意。阿们。甚至你知道记得吗？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啊、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第2章，在迦拿这对夫妇啊的婚宴，哎呀，发生了什么事情？美酒了。他们在他们文化里面，你在婚宴上美酒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就说那母女爱传播，那母女不爱传播啊，你没有钱娶老婆，你还要娶老婆，这很丢脸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耶稣在场，耶稣有没有帮助他们？有。你看连这种事情神都插手了，拔刀相助。神很实际的，他的帮助很实际的，他知道人的需要，他是无微不至的，对我们的生命，耶稣活出了，给我把他给活出来给我们看见。所以今天我一样的要告诉你，你知道吗？今天神在你的生命里面要给你很实际的帮助，很实际的，他知道你今天的需要，无论是资源上、金钱上、心灵上、精神上，种种的需要，神今天要来供应，要来帮助。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这个是耶稣所说的。哎呦，这个是在路加福音6章27节，是这个耶稣说啊，跟他的门徒说：“我告诉你们，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怎么样？要杀殃他嘞，要杀殃了的邻谋，要爱你的敌人呐、啊，恨你们的要怎么样？”待他好。我做不出来了，神说我已经做出来了。为什么说呢？耶稣不会叫我们做任何不符合他自己品格的事情，他本身也是爱他的敌人，他的仇敌。圣经告诉我们，在他我们还没认识他之前，我们都是神的仇敌。 知道吗？可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已经爱我们，甚至替代我们被钉十字架。神爱了他的仇敌，也拯救了他的仇敌，我们就是那些仇敌。所以我要你知道，耶稣不会把不符合自己的品格的事情加在我们身上，他告诉我们做的是他的品格来，神活化出在神的，在耶稣的身上。阿们。我们的神有多么好啊！醒醒以后，哎呦，讲醒后哈，讲醒后，我们的神是多么好啊！紧家后来信耶稣，紧家后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不然他们说听不懂。哎，好，所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境界。哎呀，所以你看，神他自己也是对待他的仇敌是以恩典恩慈来对待的恩惠。如果我们抓到他这颗心的话，我们也能够有这个超自然的能力来爱我们的仇敌。马太的福音的五章哈42节到至45节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货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说哪里可以慢慢完你快呢？这个是不可能的。神他说可能，为什么？他的恩典足够你用，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位神。这里说第44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然后接下来他给你看到他自己的榜样就是这样，45节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心都是安逸后，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的好，这么的宽待世人，他把福分也有赐给那些不应当得着。为什么？他要他的恩慈使他们也能够悔改，这个就是罗马书2:34告诉我们，是神的恩慈，他的善，他的好，他的良，他的爱，使人哎呀被感动，使人能够悔改来认识他。这是神的美好。神没有叫我们做他自己不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是怎么看到的？是在耶稣身上看到的。行是加之后，神是真正的好。如果至今你没有亲自来体会过他的爱，没有接受过他为你的救主来信靠他，今天你必须来信靠他。你要自己来体会到神怎么样要在你身上做好的事情，怎么样要接着你的生命彰显他的美好，呈现他的爱，示范他的善。阿们，阿们。我们的神是不是好？让我们大家站起来，大家站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哎呀，今天我们不会看走眼，从耶稣身上我们看见，哎呀，我们神真好，他实在是好。人的言语是很有限量的，人的言语不能够完全的描述诉说神的恩典和慈惠，不能够的。我们是要亲自来体会的，亲自来尝他爱的甘甜，亲自。人的言语不能够说出神爱的长阔高深。今天神他是真的，神是创造你的真神，而且他今天要向你显现他的爱，他要你知道他爱你，他要来临到你的生命里面来拯救你，来帮助你，给你带来最实际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但要向你显现他的爱，他更要接着你把这份爱呈现给别人，给世人来看见我们阿爸父的美好，美好的天父，美好的天父。今天他只要你敞开你的心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你愿意吗？我要大家闭上你的眼睛，低下你的头一下子，因为我要为一些在我们当中人祷告。 使他们也有能够得到这份福分，救赎的福分，也能够得到这份爱。如果你在我们当中，你没有接触过耶稣，亲自邀请他来做你的救主，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祷告，说耶稣啊，来拯救我，来把神显现在我的心里面，来做你的好事情在我身上。如果你没有这样邀请过他，我要现在为你，从这里为你祷告，我不要你害臊。我们每一个人都举过手的，我是要求你举手。为什么我要为你祷告？举手是你跟神之间的一个决定，说我愿意，因为神不逼人。不过我们可以帮助你，我们要为你祷告，好不好？如果你在我们当中说我愿意，是亲自来体会神的真实、神的爱、神的帮助，我你快可以举起你的右手来，让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不要害臊啊！谢谢你，谢谢你，还有吗？不要害臊，谢谢那位姐姐啊！谢谢你，还有吗？还四个、五个，还有吗？如果你不记得说我有这样祷告过，叫耶稣来做我的救主，来拯救我，麦拍谁哦？这个是永生白白神要赐给你的，不要让拍谁把你带到这个地狱里面了、啊。不用害臊的哈，不用害臊的。这个因为神不逼人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那么的爱世人，他能够给你意志力来做出这个道德的选择，我要得救，我不要得救。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也是给予人有一个选择，选择得救或者拒绝神的救赎。所以如果你没有接受过耶稣为你的救主，我现在要为你祷告，好不好？最后一次举起你的手，让我为你祷告。好，一二三四五六。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说是否有这样真正的从心里面信而来邀请，我真的不知道。哎，今天你可以知道，再祷告多一次，好不好？那不要害臊，来，你向前来，向前来，那些举手的向前来，来，我要带你做一个最奇妙的一个祷告，来站在前面，不要害臊，不要害臊，来站在这里，站这里，我带领你，我们都举过手，都来过前面的，来，这位大哥，来，演达伟，来，我们一起来向神说话，祷告是我们跟神说话，因为我们的阿爸天父听见我们的心声，他要来帮助你，在你身上做最美好的神迹，他要你愿意来接受他要做的神迹。他要把永生白白赐给你，来，这位帅哥，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鼓励他们，一起跟他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来，我们一起跟神诉说，因为圣经说，当我们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邀请他的时候，神要进入到我们的心房里面，最大的神迹就是发生在这一刹那，神进入到我们灵里面，居住在我们里面，从我们的心里面来引领我们，带领我们，拯救我们，彰显他的美好，他的爱。我们一起来跟他说话，你跟着我说，我要帮助你，最简单的祷文啊，帮助你，你跟着我说耶稣， 我相信你， 相信你死在十字架上， 是承担了我的罪， 你流血 是为我而流， 你的死亡 是为我而死， 你的复活 也是为我而复活。 今天我接受， 我相信 你为我做的救赎工作。我邀请你 来拯救我， 我接受你为我的救主。 你亲自来引领我， 活出最美好的人生。 荣耀你的生命，感谢天父， 拯救了我， 谢谢你， 我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 阿门， 阿门， 阿门，谢谢爸爸，谢谢爸爸，主啊，你亲自来充满他们，亲自来接纳他们，来引领他们，活出最最最荣耀你的生命。也拯救他们的全家人，他们的家族，让他们的家族都能够来享受你的大爱，你的福分，使他们全家人都能够永恒的住在你的同在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开启了这最美好的信心旅程，我们谢谢你，会你所开启的你也必完成，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圣名，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好，我们这样，这位姐姐会带你们去，来，这位大哥来，他有东西要给你啊，有东西要给你，陪谈员，来，好，现在呢，我们来敬拜，敬拜。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是不知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恩，不喜欢不义，就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窒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就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 最后一次来， 爱是永不止息。 阿们。而且耶稣把这爱给活化了出来，给我们看见了他这份爱，神对人的爱，神对你的大爱。今天他要启示你的心，来更看见他对你的大爱，而且是接着耶稣来认识他，来更看见他。我们今天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继续的开启我们，继续的赐我们这启示的灵，智慧的灵，怎么呢？使我们能够看见，能够看见你对我们的爱，使我们能够在耶稣身上认识了你，更来追求，更来体会到你的同在，你的大爱。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器皿，你的管道，你能够接着我们活出你的爱，是我们的左邻右舍，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同事同学，咱们四围环境里的一切人都能够体会到，意识到神你的大爱。谢谢你主，谢谢你主，不但你拯救了我们，与我们和好了，你今天也给予了我们这叫人与你和好的职分。谢谢你也高摩了我们能够参与这福音的工作，使我们的生命也成为这福音的器皿。谢谢你天父，愿我们的生命缺失的是你爱，你的爱的彰显， 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还能请坐。